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会 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

像风吹雨